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这种令牌还有一个象征着地位的称呼，名叫天斗六皇牌，其中的剑代表的就是七宝琉璃宗中的剑斗罗陈心，但他这块令牌其实是属于七宝琉璃宗的，由你几天前见过的宗主宁风致掌管。龙代表的就是我出身的家族蓝电霸王龙，由我父亲掌管。而锤代表的就是昊天宗的昊天锤，掌管的人是你的父亲，而不是当代昊天宗宗主唐天。昊天宗一门双斗罗，唐天唐昊两兄弟曾经令整个魂世界为之颤抖。唐天是你大伯，他比你父亲大了15岁，在60岁那年顺利突破了90级，进入封号斗罗的层面。而你父亲获得封号斗罗却是在13年前，那时候他才不过44岁，所以我才会说他是当今天下最年轻的封号斗罗，也是我的偶像。 13年前，那不是我出生的时候吗？ 是的，应该就是你出生的那年吧。你父亲登上了魂师界的巅峰，而且据传闻所说，他凭借着自己刚刚进入90级的实力，连败武魂殿两大封号斗罗，也就是这牌子上的这朵菊花与那个人形所代表的人物，分别是菊斗罗与鬼斗罗。要知道他们都已经成名多年，实力早就突破了95级，却依旧无法承受你父亲昊天锤的威力。虽然我没能亲眼看到，却能够想象得出那一战是怎样的令人热血沸腾。 我爸爸为什么要和两名封号斗罗先后交手？ 这我就不知道了，也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似乎是昊天宗与武魂殿之间的秘密。从那一战之后，你父亲就消失了，而昊天宗也收敛生息，以当世第一魂师宗门的身份隐匿。虽然现在仍然保留着第一宗门的威名，但一些新生魂师对昊天宗却并不熟知。我见到你父亲是在那之后的第6年，昊天宗内部的情况我并不太清楚，只是隐约听说你父亲与你大伯之间的关系似乎并不和谐，而他在与两位封号斗罗大战之前就已经离开了昊天宗。 唐三呆呆地看着大师，一时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整个人都显得有些迷茫，眼睛却已经有些发红。 从爸爸能够找上老师，并将这块如此重要的天斗六皇牌之一留给老师，就能够看出他对我的重视，他是爱我的。他的离去或许是一种无奈，或许有许多的事情要处理，可是爸爸，你为什么不肯再回来看我一眼呢？ 小三，不要多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或许你的父亲从没有离开过你。 为什么？ 还记得你在刚到史莱克学院的时候做了什么吗？我也是听弗兰德所说，当时因为赵无极一时寄养，亲自审核你们几个孩子，而你却用暗器好好招呼了他一顿，自己却也受了伤，对吧？ 是。 可你有没有发现之后赵无极出现了什么变化？ 我想不起来了。 你难道忘记了第二天开始赵无极鼻青脸肿的样子吗？弗兰德说那天晚上突然来了一名黑衣人，将赵无极引出了学院，然后赤手空拳揍了赵无极一顿。那时候弗兰德也已经赶去了，但他却没敢动手，因为那揍了赵无极的人连武魂都没有释放出来。你要知道赵无极拥有76级魂力，能够不使用武魂就打倒他的会是怎样恐怖的实力。而那个人就是你的父亲。 您是说 爸爸来看过我。 是的，这不过是一年多前的事，他曾经来看过你，但却并没有见你。如果我猜得不错，他不见你，一个是不希望影响你修炼，另一个是怕见了你之后就舍不得走了。我想他一定是有什么事情必须要去做，所以才一直不肯见你。 爸爸来看过我，还揍了令我受伤的赵无极老师。 唐三的心突然变得灼热起来，当他看到泰隆的父亲为了儿子而上门挑战的时候，不知道有多么羡慕。而此时他得知同样的事情早在一年多前自己的父亲也做过，那种自豪和温暖的感觉令他这些年的积怨悄然消失。 所以我才会说，你爸爸随时都有可能在你身边，当他认为时机成熟的时候，自然就会出现在你面前。你姓唐，身上背负着昊天宗的直系血脉，我告诉你这些就是要让你明白，不论是为了你自己还是为了你的父亲，既然你选择了走魂师这条路，就不能停歇。或许你的父亲也同样需要你的帮助，可如果你因为身世而颓废，影响了自身的修炼，将来还怎么帮他？或许他不会因此而怪你，但他却一定会失望。你是昊天斗罗的儿子，你的身上传承着你父亲的血液，你要用行动和实力向你父亲证明你有帮他的资格。或许你父亲正是在等你的实力到达一定程度才会在你面前出现，也说不定呢。 就算我现在能够弄清楚一切又能如何？以我现在的实力根本什么都做不了，我现在所能做的就是像老师所说的那样努力修炼，用行动证明给爸爸看。爸爸，你真的一直在暗中注视着我吗？那好，你等着看吧，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唐三几天以来的迷茫、矛盾、复杂的心情，在大师的这番话的作用下茅塞顿开，眼前也尽是一片豁然开朗。看着唐三神色间的变化，大师不禁暗暗点头。他知道唐三是个聪明人，有了自己的点醒，肯定已经明白了。 老师，我还有两个疑问。 你说。 第一个问题是，您知不知道我的母亲是什么人？我出生以后就从没见过母亲，父亲也从不提起。我隐约感觉到父亲六年沉迷于劣质麦酒之中，很可能与我的母亲有关。 你说的不错，从你自幼没有母亲来看，你父亲的颓废很可能是因为你母亲。但是你母亲的身份却很神秘，别说是我，在魂师界也没有几个人知道她是谁。她似乎并不属于任何一个大的魂师家族，这一点从你身上的蓝银草就能看出来。蓝银草是标准的废武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双生武魂也是变异武魂的一种，两种武魂共存，对魂师的身体本身是会产生一定破坏性的，就像马红俊以前的邪火会给他造成困扰一样。可奇怪的是，你体内的两种武魂却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在一起非常和谐，而且你的蓝银草在修炼过程中似乎也并不困难，魂力提升速度很快。如果说你的先天满魂力是昊天锤带来的，可蓝银草修炼为什么会快速呢？即使是双生武魂，应该也没有这个道理才对。 对于大师的疑问，唐三倒也没有多想什么。虽然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两种武魂能够那么圆融地共存，但自己的魂力却是按照玄天功的修炼方法提升上来的，似乎与武魂的关系并不大。不过唐门秘心他不能说出来而已。 老师，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父亲和您都不让我修炼昊天锤呢？按您所说，昊天锤应该是一种极品的器武魂，显然比修炼蓝银草更有前途，我父亲也是以此成名的，难道是为了掩盖我出身于昊天宗的身份吗？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 不论是你父亲还是我，都是为了你好，并不是从掩盖你身份出发，而是为了让你将来变得更加强大。你告诉我，双生武魂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两个武魂的技能，一个武魂最多只能有九个魂环，也就是九个技能，而我有两个武魂，那就是18个技能。 傻小子，亏你和我学了这么久，怎么还不清楚呢？不错，双生武魂在修炼到封号斗罗境界后，确实可以拥有18个魂环，18个魂技。可是，你不要忘了，你虽然是双生武魂，却只能使用一种武魂。也就是说，你最多只能同时使用9个魂环。变化是会比普通魂师多一些，但你以为这就是双生武魂的奥妙所在吗？那你也太小看双生武魂的天赋了。 老师，您的意思是说， 我和你父亲都主张让你先修炼蓝银草武魂，正是因为它远不如昊天锤。双生武魂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够先将一种武魂修炼起来。虽然你的昊天锤现在一个魂环都没有，可你的魂力却已经达到了37级。你想想，如果你现在开始给昊天锤添加魂环的话，那么那将是什么级别的魂环？是千年。如果你的蓝银草达到封号斗罗的层次时再给昊天锤添加魂环呢，那又是什么级别？我和你父亲的目的就是要创造出一个拥有全部万年以上魂环的不可思议的存在，而这种情况也只有在拥有双生武魂的魂师身上才有可能出现。你的另一个武魂是蓝银草，我没期望你把它修炼到90级，但只要你把它修炼到60级以上，那么你在未来就有可能达到全万年魂环昊天锤。那时候别说是一个封号斗罗，就是一次来两个，又怎么可能是你的对手？同样90级，你凭借9个万年魂环附加的各种属性，尤其是普通魂师所能相比的，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 听到这儿，唐三眼中的光芒亮了。昊天锤他也曾经用过，当初正是凭借一个魂环都没有的昊天锤的帮助，才成功击杀了人面魔蛛。 现在我唯一担心的就是你这两个武魂是否会在你给昊天锤增加魂环的时候产生冲突。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